僵尸线索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冲。第七章，上回我哋讲到，任老太爷嘅棺材呢就停咗喺九叔嘅义庄嗰度。司徒三人就发现，条咸鱼有啲唔对路。跟住九叔呢就嗱嗱临入咗去捉咗只鸡。咁将呢只公鸡呢就放喺咗神坛后面，口中就念念有词。文才同秋生嘅奇鬼怪啦，一边伸长条颈去望啦。只见九叔搞咗一阵之后，就将只鸡送去文才面前就讲啦，拎住。文才手忙脚乱咁捧住啦，未捉过鸡㗎嘛。九叔呢个时候呢攞起咗供坛上面嘅一把刀，冇咗个刀花，刀光闪闪，猛喝一声，碗。秋生嘅两只手攞住个碗呢大步迎咗上去。喺碗里面呢仲有半碗墨汁添。九叔嘅右手列咗个剑诀喺个刀口上面虚空画咗道符。再喝咗一声，窒。一手就将鸡头攞起，反手一刀，割断咗条鸡颈，咁啲鸡血呢就滴喺个碗里面。九叔两只手喺台面度一挥，以鸡头上面嗰啲血啦喺张黄纸上面画咗道血符。文才一见就讲啦，哇，师傅点解啲鸡血系黑色嘅？秋生望望就讲啦，鸡血就捞墨汁，近墨者就黑，咁唔系黑系咩啊？文才驳鬼佢啦，咁鸡血系红色噶嘛，近猪者只应该系红色至啱啊嘛。九叔懒得理佢哋，将血符噗笑着咗，抌到个碗里边，而一股火焰呢马上喺碗上面就冒起啦。跟住九叔就将个墨斗放喺台面上面，文才就问啦：咩嘢嚟噶？墨斗啊，大惊小怪。而九叔呢就将手中嘅墨汁鸡血倒入个墨斗里面。秋生目光一转就问啦：师傅要攞墨斗弹咩？呢间屋四平八稳，冇咩唔妥啊，要装修咩？文才讲咯，系咯，装修好重皮㗎喎，装你个死人头，弹棺材啊。文才就唔明啦，望望棺材就讲，咁棺材都系咁嘅样㗎啦，咁师傅仲要点样去装修佢呢？文才讲完，抽身嘅懒叻啦，系都话棺材冇事咯，有事嘅系当中嗰条咸鱼㗎嘛，咁睇出几好啊。九叔呢个时候就讲啦，好，变起身嗰阵够你惊。吓，变乜嘢啊师傅？僵尸。咩话？九叔个叹啖气就讲啦，唉，死人呢就有两种。一种呢一瓜就断气。另一种呢喺死之前有道气谷住喺心口里面，到死咗嗰啖气都出唔到嚟。 哦，即系死唔断气啦。 九叔岌头啦，你哋见啦，老太爷个样就好似好冤屈咁，你睇下条眉毛，条眉毛都系皱住嘅，咁唔使讲啦，嗰啖气仲骨喺个心里边。 哇，十几年噶，仲喺度？ 系咯，尸体如果系烂咗咧，嗰口气自然就会化噶啦。但系死咗佢有钱啊，瞓嘅系上好嘅棺木，仲俾风水先生乱咁点。撞咗喺个蜻蜓点水穴，到而家都未化。你睇，有钱真系麻鸠烦。 秋生啊，听到略有所悟咁喇噃，就讲啦。 哦，原来做人非独生前要化，死后都要化。 九叔昂岌头就讲，所以话做人样样事都唔好摆喺心里边，斤斤计较，好易屈嘅。 哇，咁咪屈到变僵尸咯？ 唔单止，仲要十零日，仲要十零日，十零时生，十零日，十零时死。 哇，咁复杂噶！ 文才就讲啦， 人哋话啲僵尸咧系专门害亲人噶， 唔系害，系亲近。九叔就解释啦，但系僵尸系冇人性噶嘛，难免出手咧就冇轻冇重。 咁即系话亲点亲都唔例外㗎喇噃。 文才叫啦， 咁婷婷遇到佢咪掟硬咯？ 九叔个冷笑讲啦， 哼，仲使你讲？ 秋生就问啦，咁你话点搞啊？吓、啊？ 跟住九叔就话啦，你利用呢个墨斗围住棺材，弹一个墨斗网，咁就算佢要变成僵尸啊，都搞唔到咩嘢出嚟嘅。 啊咁是。 文才啱啱想问嘢啫，秋生就截住咗佢啦。 仲讲做嘢啦！ 两个人随即呢就攞住个墨斗往棺材上面去弹啦。九叔一面睇住，一边又揞岌头。 好彩我哋发现得早，有墨斗网罩住，就算系尸变，应该都唔会有咩事嘅。 文才弹下弹下个墨斗呢，就忍唔住问啦： 师傅啊，咁呢个墨斗弹出嚟嗰个网啊，系得个睇定系有冇用噶？ 秋生都有咁嘅疑虑噶噃，咁就问咧。 咁唔系墨斗呢样嘢咧，泥水佬做嘅啫嘛，同对付僵尸有乜捻嘢关系啫？ 佢望望师傅，见到九叔冇出声，咪继续讲啦。 嗱，你睇风水佬就叫风水师啊，做泥水嘅咧就叫泥水师傅啊，搵啱啊龙月咯。你睇下有冇见泥水佬嚟帮手嘅？那风水佬可唔可以整到个坟出嚟咧？ 文才自作聪明咁讲啦， 咁风水都系属于茅茅山一种啊嘛，所以师傅你呢个茅山佬咧就同水泥佬都有啲关系，咁啊用到墨斗都唔奇怪。 九叔一听到佢哋咁样讲，不由自主就挺起个心口， 墨斗咧最初就唔系俾啲泥水佬用嘅，呢样嘢个个都以为是泥水佬个祖师爷老班所做，其实就唔系。喺轩辕皇帝嘅时候，据讲就已经有噶啦，不过就唔叫墨斗，叫做线墨。 秋生就问啦：吓、啊，咁嗰时攞嚟做咩噶？ 有啲乜嘢不妥不正嘅，就攞嚟弹妥弹正。你谂下，有啲咩嘢系可以弹出咁直条线嘅？ 文才讲啦。啊，咁我明白啦。啲邪嘢呢就最忌啲直嘢嘅。 秋生又恍然大悟咁讲啦。哦，难怪一个人做咗亏心事俾人一弹就驚啦。 九叔就笑啦。只怕係啱又弹唔啱又弹。 啊，咁应该係唔好嘅先弹。文才跟住又话啦。 咁啲婆门咗度呢 弹。 文才又问呢。 咁师傅啊，咁你算唔算系属于婆门左道嗰类咧？ 哼，九叔啊，差啲激到气咳，刮实佢啦！文才都知自己讲错嘢啦，只能够啊耷低头，死死地气咁啊继续弹啦。咁直到将成个棺材面都搞掂晒啦，佢两个先松一啖气。 弹完啦，师傅， 九叔顺口问啦， 冇弹漏啊嘛？ 冇， 表面睇上嚟咧。棺材的确是有个墨斗网在，但是棺材底就没有。文才和秋生呢就不记得了棺材底都要搞的。九叔呢一样都没有怀疑到。秋生就望望外面。 唉，师傅我看我要走先，太夜回去姑姐不高兴。 好啦，九叔就不反对。文才就在旁边说， 喂，你最近黑黑仔啊，要唔要带道符喺度啊？ 系喎， 秋生打咗个冷震，好彩啦，带咗啦。九叔啊，一路点住支烟，望望文才一眼就讲啦： 边度嚟咁多老鬼啊？ 唉、哎，咁冇老鬼，都有其他鬼，后生鬼都唔少噶嘛，系嘛？ 你条契弟搏小阵水会死嘅咩？ 呢边。文才同九叔仔度打牙胶，秋生听咗一阵，不由得打咗个冷震。九叔望咗望文才，食咗啖烟就讲啦：， 唉，人呢身上都有三把阳火，一般嗰啲鬼啊怪啊，未够道行嗰啲都唔敢行埋嚟嘅。瞓下，听日我哋仲要上山帮任老爷睇山地。 应该是讲帮任老太爷找山地。 九叔一个反手，大家知发生什么事呢？那九叔都讲成这样了，秋生自然放心了。 喺深夜街道上边咧，一片寂静。秋生咧，虽然有师傅嗰番话系放落咗唔小心，但行住行住咧，你都咪话唔心寒。而呢个时候，小玉嘅鬼魂就喺一侧墙上面出现。与此同时咧，刮起咗一阵冷风，秋生不由得打咗个冷震。咁啊，四围望一望，但喺佢眼里边系睇唔见阿小玉个样咯。咁啊，拧拧头又再往前行啦。小玉嘅鬼魂咧，亦都开始跟住佢喐，飘下飘下，就飘去秋生嗰边，一面含情脉脉咁样笑住，啱啱飘到过去啫。离秋生仲有三四步嘅距离，秋生嘅头壳顶同埋两个膊头，出现咗三股阳火。哇！嗰三股阳火有半尺咁上下高啦。咁喺小玉嘅鬼眼里边，阳火城嘅男人都系咁嘅。既然知道系咩嘢啦，就唔觉得奇啦。继续就飘去秋生嗰度啦。嗱，佢知道嗰啲系阳火，但系从来就未掂过，亦都唔知有咩后果。而家咧睇款就好似好劲啦，啱啱伸只手过去啫，秋生身上嗰三道阳火就越烧越旺。突然间，呢三道阳火飙起九寸咁高，佛咁样指住佢射过嚟。小玉个连忙闪身啦，哎呀，只手仲系拉着咗，痛啊！即时缩翻翻去。佢望一望俾烧痛嘅手，心里边梗系唔忿气噶啦，咪谂住再飘过去，再伸手去摸啦。呢一次咧，哇，啲火更加旺，飘得更加高。小玉见住就惊，急忙缩翻只手。望望周围啦，咦，正望见对面怡红院个招牌，喺招牌个旁边呢，就有朵晾衫竹，又挂住啲衫噶啦，都系一个样式嘅。小玉眼珠一碌，手一伸，嗰啲竹竿呢，慢慢就甩出嚟啦，啲衫衫裤裤啊，全部都悬空咁吊喺中间。突然间，狂风大作，哇，啲衫啊裤啊满天飞。向住秋生就罩咗过去啦，秋生啊唔觉噶，突然见咁大风啊，望望佢，哎呀，见到头壳顶啲衫衫裤裤系咁飞嚟飞去，咁佢只手啊自然乱拨噶啦，将啲衫啊裤啊一一都拨开，小玉就睇喺眼里边，心一急，拿起条好大嘅裤，兜头啊吸过秋生度。嗱，女性嘅衫咧同埋裤咧，大家明噶啦，可以减低男人嘅阳火嘅。所以我哋由细到大咧，都俾老人家教导唔好捐人裤浪底，又唔好捐过啲晾紧衫嘅裤浪底。原因咧，可能就系咁啦。只要阳火一冇咗嘅话咧，唔好话小玉啊，其他鬼啊怪啊都可以为所欲为噶啦。秋生啊，突然间发觉有一条裤啊凌空向佢飞过嚟，即刻用手一拨啦。小玉咧就跟住呢条裤一齐咁弹开咗，跌落地。这个时候呢，怡红院楼上开咗个窗，个老鸨啊，就阿龟婆马大婶呢，就伸个头出嚟望望咯。啊，见到秋生条死僆仔喺一大堆底衫裤嗰度，手里边啊仲拿住条最大嘅裤嘅添，跟住啊闹鬼佢啦。 哈，我以为系边一个死僆仔喺度偷我哋底衫裤，原来系你。 秋生啊讲啦，喂，唔关我事啊，风大啫。 边度嚟风啊？你条契弟好嘢就唔学，专学偷女人底裤。 喂，我冇、啊。 咁你话只手攞住乜嘢？ 秋生一睇，哎呀，掉都掉唔切。楼上边阿马大婶啊，仲喺度嗌啦。 我哋呢度啲底衫裤啊，全部都系一个款啊，冇记认嘅。你要攞边个，叫你姑姐自己嚟怡红院攞就得啦。 秋生望一望周地啲衫，周地啲裤，正所谓好佬啊怕烂佬，烂佬啊怕破裤，走为上着啦。马大婶喺上面嗌啦， 喂，死仔，你唔帮我执翻就走啦，吓、啊、你呀、啊，冇走咁快呀、啊，听日同你姑姐讲。 喺呢个时候，义庄里边嘅香烛咧就烧去咗一大半，而任老太爷嗰嚿棺材嘅底咧跌钉一支一支咁样甩出嚟，而棺材咧亦都由棺底开始慢慢咁升咗起身。有一只手指甲好长嘅手喺条罅嗰度伸咗出嚟， 仲闪下闪下有光嘅添，好生硬咁。就将个棺材托起身咯，而佢盲摸摸咁一摸，指甲就啱啱掂到喺棺材旁边嗰啲麦斗线，嚓一声，火星嘅四溅，呢只僵尸嘅手咧好似触电咁样弹开，又缩翻喺棺材里边。而呢个揭起嘅棺材咧，马上就砰咁落地。九叔就扎醒啦，嗯，左望右望下，见到文才摊大只脚，大字形咁样喺床上边瞓觉，瞓到脚嘅声，好似练紧哮天神功咁。咁九叔就再望下啦，到底就系唔放心，一跳跳落床，着好对鞋之后，点着咗个油灯，一手拎灯，一手挽住条裤，慢慢就行出去义庄门口嗰边。跟住落嚟又会发生咩事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 远处旅客走千里，白云晚黄，想想想，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，每夜每朝抱愁眠，悲痛流浪，故地故远，最是难忘。